当天青爷派人将录音带给小池太医与罗令书，他犯了错，间接害死谢家兴，他不想让谢池更加恨自己，只能借小池太医的手解决掉何峰。如意料之中，小池太医恼羞成怒，他一直敬罗令书如亲母，这么多年头一回对他发如此大的火，恨拍着桌子控制不住的唾沫横飞。 你是被他骗了，还是一直帮他隐瞒？ 我不知道。 他在李国潜伏这么多年，我不敢想象有多少我们的士兵因为他的情报而牺牲，多少物资流向他们的军队。父亲知道你在中国这些事吗？ 他不知道，不能告诉他。你父亲身体不好，他会承受不住的。 你还知道他的身体不好？我们家没有这么迂腐，那不是你的错。就算坦白，也没有人会责怪你。可是欺骗是不能得到原谅的。现在你的儿子做出这种损害大日本帝国的事情，杀他十次都不能抵消他的罪孽。 对不起。 小池太医见他低着头默默落泪，心中难言的酸楚。在他的印象里，罗灵书聪明大方，优雅自信，不管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总能从容解决。因父亲生病，他毅然放弃事业回归家庭，对他犹如亲子。在外带兵多年，家中大小事务也全由他操持，虽无血缘，但他早已视其如母。 教了你十七年母亲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会给他留个全尸的。 小池太医当夜就去了牢房，连副官都没带，只跟随两个日本兵。被一个中国人耍得团团转，整整九年，这件事传出去就是奇耻大辱。小池太医把藤田青野送来的唯一一份录音销毁，然后将会把何峰秘密处决，彻底了结此事。何峰在牢房里坐着，头靠着身后的墙，见小池太医气势汹汹地进来，淡然地问了一句： 就你一个人来啊？ 何峰， 从你口中叫出这两个字还真是有点怪啊。 你何也能笑得出来？ 那我哭一个。要杀就杀，废他妈什么话呀？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不学无术的废物，你伪装的可真好，连你母亲都能骗过。你现在这个样子倒让我有几分敬佩。 少扯这些没用的。罗灵书呢？ 你觉得呢？ 我跟大哥长得像，和罗灵书多年未见了，他分不清也正常。 你自身难保，就别顾着为他开脱了。 小池太医拿出一小瓶药放到他的床边。 他既然加入小池家，便与我们荣辱与共，即便是犯了错，他仍旧是父亲的妻子，我的母亲。 何峰睨了眼这棕色的小药瓶。 一颗子弹的事儿，还劳烦你找药来喂我呀。 救了我九年，大哥龙二，我是真把你当弟弟，一刻也没怀疑过。 哼，现在巴不得抽我的筋吧。 这些年你我虽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，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 离开战场吧，掠夺杀戮，不会有好结果的。你们一定会输的。 何峰坦然喝下药，扔了瓶子，郑重地看他。自打被软禁， 谢池才知道藤田青也每天都要喝中药，浓浓的苦味又从一楼弥漫上来。谢池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，也从来没有询问过。房间里所有的利器都被收走，窗户也被封上了。自打谢家兴去世，他连这个门都出不去。藤田青也喝完药就接了个电话，听完后在谢池的房间门口坐了很久很久，直到天亮才进来。彼时谢池坐在小沙发上发呆，他一直知道藤田青也在外面坐着，也几乎一夜未合眼。藤田青也关上门处理良久，缓缓走到他面前。谢池抬眼看他， 敢来见我了？